愿恩惠怜悯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慈悲的天父。今天在我们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，耶稣就是这么说。耶稣又说，至高者上帝是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。那么忘恩和作恶的是谁呢？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包括你我都在内。在我们罪人跟上帝的关系里，总是那一位慈悲的天父先爱我们，先恩待我们，先赦免我们，不是我们先爱他，或者先爱别人，先饶恕别人，因此就赚得上帝对我们的爱与恩待还有饶恕。慈悲恩待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不配，根本没有资格的人，还是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天父就是这样爱我们不配的罪人。就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今天路加福音的经文就很简短地提到这上帝的慈悲，他如何是恩待罪人。但是这天父慈悲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关键的，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，我们盼望的缘由。今天这段经文反而强调的是，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上帝慈悲的恩典、拯救和祝福的人，我们如何应该现在照样恩待我们周围的人，特别是我们的仇敌。那么按照耶稣刚刚在这段经文的前面，也就是上个主日的经文，耶稣比较具体所指的仇敌，可能是那些攻击逼迫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仇敌。在这整段，耶稣特别是向他十二个门徒讲话，他们会当耶稣的代表，专门宣讲教导耶稣自己的话。耶稣很多次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会受逼迫，会有仇敌。上个礼拜我们就是听耶稣在第二十二节对他的门徒说，当人为人子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的缘故而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那在当那日，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你们他们就是逼迫你们的人，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那样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，耶稣所指他门徒的仇敌，可能就是那些逼迫他们的人，因为他们正确地当耶稣的代表，正确地宣讲耶稣、教导耶稣的道。那今天这段经文最直接的应用，就是当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人正确地也当基督的代表，人特别外面的世界所拒绝耶稣与上帝的道的人，他们当然也会拒绝、逼迫、攻击耶稣的代表。但是在今天的经文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们要爱这些人。我们所有基督徒，我们都有带着基督的名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在我们各个的圣召里面，我们也都应该在见证耶稣，与别人分享他的道。我们也会受逼迫，彼得前书就这样说，所有基督徒可能会受逼迫， 这段是非常像我们上个周日的经文，还有今天的经文。彼得前书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有活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”我们所有基督徒可能会受逼迫，但是在我们今天路加福音的经文里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仇敌。慈悲的天父上帝首先爱我们这些本来是他上帝仇敌的人，现在我们要照样爱恩待我们的仇敌。我们现在就详细地慢慢看耶稣如何叫我们要爱他们。这段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三小段，第一段是27到34节，这段强调我们要爱仇敌，并且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就应该怎样待人。第二段是35到36节，这一段强调我们应该效法慈悲的天父，他如何慈悲地恩待我们，我们应该照样慈悲地恩待别人。第三段是37到38节，这段强调我们不可论断人，反而要慷慨地给人。那我们先看第一段，第27到34节，在这段耶稣所给我们主要的命令，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。耶稣讲完这大体上的命令之后，他接下来就给我们7个具体方法，我们应该如何爱他们。首先，我们要待他们好，我们对他们的爱需要有这个具体的表现，要待他们好。虽然我们的仇敌待我们不好，我们反而还是要待他们好。接下来耶稣说，当我们的仇敌咒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反而要祝福他们。接下来当他们凌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反而要为他们祷告。接下来耶稣多给我们3个具体的例子，我们如何要待好那些待我们不好的人。当他们打我们这边的脸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回报打他们，没有，我们反而要让他们打我们另外一边的脸。在这里应该记得，他们这样打你不是因为你是犯法的，乃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，你为耶稣做见证，因此他们就逼迫你甚至打你。接下来当他们夺你的外衣的时候，或从你要更多你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让他们拿，甚至让他们不仅拿外衣，连你唯一剩下的里衣内衣也就让他们拿。你现在甚至是赤身露体的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我们要愿意被抢光了。那么到了这边，你可能已经在想，那这个就是耶稣自己所经验到的。是的，特别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两边的脸都已经被打过的，他所有的衣服也都被抢光了，他被挂在那边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基督徒要怎样待我们的仇敌呢？你就看耶稣怎样待他的仇敌，他就让他们待他不好，让他们咒诅他，让他们凌辱他，让他们打他，让他们抢夺他一切所有的。并且耶稣甚至反而待他们好，他真的是祝福他们，为他们祷告说， 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你这一位基督徒，如果想要知道怎样爱你的仇敌的话，你就看耶稣的榜样。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但是感谢主，耶稣首先并总是也是我们的代替者。我们基督徒是尽力地爱我们的仇敌，但是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像耶稣那样，他的仇敌真不容易。我们罪人总是做得蛮缺乏的，但是当耶稣爱他仇敌的时候，他不仅是当我们的榜样，他也是代替我们做。并且当你受洗的时候，父上帝在他的慈悲里面就给你穿上耶稣的衣袍，在上帝面前，他现在看你也完整地爱你的仇敌，因为耶稣代替你做，他所做的现在也算是你自己做的。这就是天父上帝对你的慈悲，天父上帝就是这样恩待你，这样的恩待，这样的慈悲拯救你，也给你力量重新努力地效仿耶稣对他仇敌的爱，也效仿上帝对罪人的慈悲与恩待。那当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经文，我们会发现剩下的第31到38节我们已经差不多都已经谈到了。第31节耶稣就给我们那基本的原则，我们就是要待别人像我们希望他们会待我们一样，我们不要待他们像他们在待我们一样，因为他们有可能待我们不好，对不对？无论怎么样，我们总是要待所有的人好，包括我们的敌人。那在第32到34节，耶稣就强调，我们不仅要待好那些待我们好的人，谁都可以这样做。基督徒跟着耶稣的榜样一样，我们基督徒甚至我们的仇敌，我们都要待好。好，接下来我想再次念第35到36节。耶稣说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可以说这两节就是这整段的重点。按照整本圣经的真理，我们罪人跟上帝的关系一定是建立在这边所提到的上帝的慈悲，他如何恩待忘恩与作恶的，也包括我们。上帝先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先爱上帝，不可能是我们先爱上帝。接下来，当天父在他的爱，在他的慈悲里重生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也就领受了他自己的爱，他的慈悲。现在我们可以，并且我们就会跟别人分享这个爱，我们会恩待他们，像天父先恩待我们一样。接下来，父上帝在他持续的慈悲里就给我们赏赐，我们也就继续做他的儿子，我们把这他所白白赐给我们这儿子的名分活出来。这整个过程，这整个循环，整个流通的引擎，就是父上帝的慈悲。这整个情况就是他慈悲的流通。我们的确要努力爱我们的仇敌，但不是我们的努力会赚得上帝的慈悲。 这上帝的慈悲乃是我们的力量，可以去努力爱我们的仇敌。这慈悲也不断地赦免我们，当我们还是很挣扎、很缺乏地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。好，现在只剩下我们经文第37、38节。在这两节，耶稣继续谈这上帝慈悲、他的赦免、他赐予的流通。他给我们，我们给别人，上帝又给我们，我们又给别人，等等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舀带按，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在天父的慈悲里，他先没有论断我们，没有定我们的罪，他反而饶恕我们，他也非常慷慨地赐给我们。我们现在就照样对待别人，包括我们的仇敌。那么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没有论断他们，没有定他们的罪，我们反而饶恕他们，也慷慨地给他们。可以说，当我们把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与饶恕送完给别人的时候，上帝就重新再次地饶恕我们，慷慨地给我们，一定会很丰富地给我们。他会用十足的升斗，连舀带按，上尖下流地倒在我们怀里。我们不用担心，上帝慈悲的仓库绝对不会断绝了。就像耶利米哀歌所说的一样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是的，天父上帝的慈悲，他的怜悯绝不会断绝，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都是很丰富的。今天早晨，今天早上，他再一次地给你，他赦免你的罪，包括你常常不爱仇敌这个罪。等一下在圣餐里面，上帝又会很慷慨地给你他的祝福与赦免，你真的很充满他的慈悲。所以当你等一下离开这个地方，回到你的家，回到你的工作，回到社会国家的时候，你就分享上帝所给你的慈悲，你去爱你的仇敌，你去恩待别人，就是上帝自己的慈悲会帮助你这么做。感谢天父如此的恩待我们，并透过我们恩待别人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